是谋活老关前战胜一十八路诸侯，两掌一副东太师之威，要集满朝文武。今天请公封俺问候吴举伟，眼看江山在握，群臣赴守城，那是盖世英雄战鳌头，笑看桃源数北兵。 门上哪位听使？ 做什么的？ 司徒府有人求见。 厚重，启禀门后，司徒府有人求见。 传 是，请常回话。 参见文侯。 罢了，到此何事？ 小人奉命传兵， 将 我家老爷十分敬慕文侯，在虎牢关前大显神威，战败诸侯，堪称是定国安邦的大英雄。今日特设小宴，今请文侯上殿取驾光临。 王大人既然有此美意，本侯取之不恭，传话回去，随后就到。 是。 来，带马司徒府去撤。 相爷神机妙算，请得问候过府。有请相爷。启禀相爷，问候国府。 快快有请。 是。有请。 国府啊，王大人， 领导属下到府上。

追赶不是等闲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倾盆，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龙门阵，俺吕布最起那烽火烟尘，葵花戟旋风走起寒光，全凭千骨马一声长啸。上云在看呐，猛虎低头望风跑，奔破苍凉如虹儿心，何来那雪地沾我的身，

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早年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 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乃的是小八，右边乃的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剥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哈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累得你的身， 重来了我的心，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阴， 忙将忙洗 忙任闲， 教经教典 教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半途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年我的儿啊， 嫂娘恩同山海洋，粉身碎骨难保长，小弟子也被爹娘抛弃。

三高他吞我在两栖军网上，条条罪状犯方丈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木去晃，包面的画工已成当，方法如山水敢扛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面身亡，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己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私亲将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被公帮他贪赃，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，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面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。报名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困我在两伤害人民。做娘的反创了朦胧梦中人，嗨，这都怪我平日教子不严谨，这才是害人害己，玷污了我包门，那包面犯罪你当斩，那你管那三弟铁面无私不去私情，这是我的做娘的也难以糊三分。Ooh. 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搀一把？逢年节，望君君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，树盼春。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夫想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！盼到头来何所有？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？我恨天地不义，我恨弟弟无义，恨包勉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。 上门膝下相敌， 八载，小的我深知嫂娘的心。你娶的是纯正清白好子弟，你闹的是那丧命败血不法的儿孙，包面死母子情长，定然被吐劝嫂娘多保重，切莫伤身。有小弟我奉养你的缠绵万顷，把嫂嫂当作我的老娘亲。我居官在外不忘你，月月烧书转家门，起家还乡来探母，堂前是否定成婚？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，我做你身前的引路人；你老来步履行不稳，我做你手中的杖一根。记在耳边是堂腰的的，百年后我是你的匹马带，向我顶个丧驾令，养老送众人。哎呀我的草娘亲哪，嫂娘宽恕小弟吧，宽恕小弟吧。哦， 骑兵相爷，陈州灾情甚重，不要耽误圣儿命。 哦哦，我知道了。望嫂娘慈心多怜悯，不看小弟，但看那陈州众黎民千家，万古炊烟尽，妻离子散成断魂。早去一日命得救，晚去一日命安存。嫂娘若有怜悯因，小弟万民，请赐 心旁推翻陈州把粮方，关掉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，在我的屠杀之下丧无常。辞别了嫂啊娘，我把陈州大路上。

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生金窈窕，心中思谁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爸爸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敲死 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杀命吧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间的战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